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撒乌尔死后，达卫击杀阿玛勒克人回来，在七克拉格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个人从撒乌尔营中跑来，衣服撕烂，满头灰尘，来到达卫前伏地叩拜。达卫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答说，我从以色列营中逃命而来。达卫又问他说，战事怎样？请告诉我。他答说，军民从战场上逃跑了，许多人阵亡，撒乌尔和他的儿子约纳堂也死了。达卫问那报信的少年人说，你怎么知道撒乌尔和他的儿子约纳堂死了呢？那报信的少年人答说，我无意中来到基尔波亚山上，看见撒乌尔伏在自己的枪上，战车和骑兵都快要迫近他。他转身见了我，就招呼我。我答说，我在这里。他问我说，你是谁？我答说，我是阿玛勒克人。他向我说，来我身边，杀了我吧。我现在虽还完全活着，但十分晕眩。我就来到他身边，明知他倒下后绝不能生存，便杀了他，取下他头上的王冠，腕上的手镯，带到这里来，奉献给我主。达卫就抓住自己的衣服撕破了，同他在一起的人也照样做了。大家为撒乌尔和他的儿子约纳堂以及上主的百姓和以色列的家族举哀痛哭，进食直到晚上，哀悼他们丧身刀下。达卫又问那报信的少年说，你是哪里的？他答说，我是阿玛勒克侨民的儿子。达卫向他说，怎么你不怕伸手杀害上主的受缚者？达卫遂叫一个少年人来，向他说，前来杀了他。少年人把他一刀砍死了。同时达卫对他说，你的血应归在你头上，因为你亲口作供说，我杀死了上主的受缚者。事后达卫做了这首哀歌，追到撒乌尔和他的儿子约纳堂，命令犹大子弟学习这首哀歌。这歌载在壮士书上。以色列的荣华倒在你的高冈上，英雄怎会阵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阿士科隆街市宣扬，免得培勒舍特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损者的女郎雀跃。基尔波亚山，不祥的山野，在你那里露不再降，雨不再下，因为英雄的盾牌受了亵渎。撒乌尔的盾牌，那富有者的武器，对伤者的血，英雄的脂油，约纳堂的弓总不后转，撒乌尔的剑绝不空还。撒乌尔与约纳堂相亲相爱，生相惧，死不离，神速过鹰，勇猛胜狮。以色列女郎应痛悼撒乌尔，他给你们披上了愉快的紫衣，在你们衣服上点缀了金饰。英雄 怎会在战斗中阵亡？唉，约纳堂，对你的死，我极度哀痛。我的兄弟约纳堂，我为你万分悲伤。你爱我之情何等甜蜜，你对我的爱胜于妇女之爱。英雄怎会阵亡？战争的武器怎会丧亡？